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带着一丝甜蜜的微笑，小舞松开搂住唐三的手臂，飘身弹起，身体宛如没有重量一般，直射空中正徐徐下降的千仞雪。他背后的衣襟裂开了一道巨大的缝隙，露出了里面白色的铠甲，正是那神器级的八宝如意软甲。千仞雪现在身受重创，他的攻击已经无法超过60级的程度，因此他那一道光斩只是推动了唐三和小舞的身体，却无法伤害到小舞本体。小舞凭借灵魂的召唤，暂时将自己的灵魂与完全契合的肉体结合在一起，这才以自身的实体救下了唐三。小舞飞扑向千仞雪，眼中的温柔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冰冷的寒意。他那破空而起的身体在空中接连几次转换身形，几乎只是几次眨眼的功夫，就已经来到了千仞雪眼前。 怎么会？ 两人目光相对，千仞雪满是惊骇。他当然知道小舞为了救唐三而做出的献祭，他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小舞竟会活生生地出现在他面前。小舞眼中存在的却只有杀意，双臂张开，全身已经弥漫上了一层强烈的粉红色光芒。千仞雪刚想聚力攻击小舞，胸前却微微一痛，天使魂力略微一迟滞，小舞已经来到了他身体近前。小舞双臂宛如灵蛇一般缠上了千仞雪的手臂，纤腰一晃，整个人就在这缠绕的瞬间完成了对千仞雪的锁定。千仞雪的身体在小舞的锁定下完全陷入了僵硬状态。小舞那经过两大极品仙草改造过的身体比以前更加柔韧，猛然间千仞雪的身体已经被小舞骤然甩了起来。由于是在空中，小舞施展的并不是暴杀八段摔，拥有本体之后，他就暂时脱离了身为唐三魂技的范围。看上去小舞与千仞雪的身体就像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轮子，在空中不断的急速旋转，不时有粉色与金色光芒从中渗出，粉色是核心，金色在外围，谁都能感觉到其中蕴含的能量波动越来越强。刺豚斗罗和蛇矛斗罗同时色变，两人对视一眼，刺豚斗罗骤然前扑，在武魂真身状态下的庞大身体再次膨胀，身上的第九魂技也终于亮了起来。在千仞雪遇到生命危机的情况下，这两位封号斗罗也终于按捺不住，要施展自己最强的实力。杨无敌身上燃烧的黑焰骤然腾起，他的第八魂环也亮了起来，而另一边独孤博的第九魂技也同时闪亮。碧鳞蛇皇的身体变得完全通透，就像是真正的碧玉雕琢。空中在那光轮之中，金光不断爆闪，显然是千仞雪在用各种方法试图挣脱，但不论如何努力，在重伤的情况下，他依旧无法挣脱小舞的柔技，只能伴随着小舞的身体飞速旋转朝地面落下。蛇矛斗罗重新化身为人，手中蛇矛一抖，瞬间延伸变长，朝着空中的光轮抽击而去。为了救下千仞雪，他也顾不得刺豚斗罗现在被围攻了。就在蛇矛即将抽击在光轮前的刹那，光轮突然停滞在半空，紧接着那金色的身影已经如同流星一般被甩了出来，带着无比强烈的威势直奔蛇矛斗罗撞击而至。蛇矛斗罗眼神一凝，手中蛇矛一圈一抖，试图通过自己蛇矛对冲力的控制接下千仞雪的身体。但是当他的蛇矛与金光刚一碰撞时，脸色顿时大变，那金色流星的冲击力远比他判断的要强得多，但他毕竟是封号斗罗，手中蛇矛不断圈出一团团光芒，尽可能的以柔力来抵御那强烈的冲击。巨大的轰鸣从蛇矛斗罗身后响起，惨嘶声令蛇矛斗罗蛇龙心头一颤，手中力量的控制顿时松了一分，巨力撞击而下，他带着那充满金色的流星飞速后退，一连退出10余步才勉强站稳。为了挡住那强烈的冲力，难免力气用得大了些。金光停滞，一口鲜血喷在了蛇矛斗罗胸前。在昏倒前的瞬间，千仞雪还忍不住回头看向了唐三的方向。 尽管眼前已经一片朦胧，但眼神中却依旧充满了不甘，软倒在蛇矛斗罗怀中晕了过去。另一边的刺豚斗罗可就没有那么幸运了，他的实力虽然比独孤博要强上一些，武魂也是克制独孤博的，但杨无敌的武魂却恰好克制了他的武魂。尽管杨无敌只是一名魂斗罗，但是他的攻击力绝对是封号斗罗级别的。同时面对两人最强的攻击，刺豚斗罗的下场可想而知。他那膨胀的身体再次破开，这次独孤博趁机而入，强烈的避光直接用第九魂技的恐怖腐蚀力腐蚀掉了刺豚斗罗武魂真身状态下一半的身体。独孤博与杨无敌同时喷血，但刺豚斗罗却像是破麻袋，一半恢复了本体，重摔在蛇矛斗罗身边，浑身浴血，生死不知。他们先前的全力碰撞所产生的魂力外放，令周围上百名魂师至少有一半丧生在他们的顶级魂技波及之中。独孤博与杨无敌不敢停顿，两人强忍身体的伤势，飞速来到唐三两侧，一左一右地护在他的身边。小舞从天而降，再次扑入唐三怀中，来自灵魂的共鸣令两人的身体同时颤抖了一下。这次小舞没有开口，只是直视着唐三，送上自己的红唇，在唐三的唇上轻轻地碰触。下一刻，他的身体已经软软地倒在唐三怀抱之中，灵魂重新化为一道粉红色光彩，融入唐三体内。感受着小舞呢因为失去灵魂而变软的身体，唐三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悲意。 如果不是武魂殿，小舞又怎么会受那么多苦？ 蛇矛斗罗一只手搂着千仞雪，怒喝一声： 杀了他们！ 还活着的几十名武魂殿魂师都是相对级别较高的，随着他的一声令下，武魂释放，从四面八方朝着唐三三人围了上来。 上！ 此时唐三等人都已是强弩之末，尤其是唐三自己已经完全失去了战斗力。正在这危机关头，突然三道身影从天而降，呈三角形落在唐三三人周围，正好将三人围拢在内。 日月生辉，黄金转！ 三道强烈的金光同时从三人身上冲天而起，金光弥漫，瞬间以三人为顶点构筑成了一个金色的三角。三角最内部是一个金色光圈，周围全是各种复杂的纹路。来的不是别人，正是以弗兰德为首加上大师和柳二龙组成的黄金铁三角。此时的弗兰德三人全身都弥漫上了一层闪亮的金色。弗兰德与柳二龙缓缓闭上自己的双眼，而大师眼中的光芒却明显变得明亮起来，犹如两道利剑一般盯向了前方冲来的数十名魂师。高达 99% 之多的契合度令三人的武魂融合技一瞬间完成，金黄色的光芒越来越耀眼。以大师三人为顶点，强烈的三角形光柱冲天而起。此时武魂殿的魂师们开始朝他们这边发起了疯狂的攻击，但在那金光的保护下，他们的攻击根本起不到任何作用。在黄金铁三角施展武魂融合技的时候，护体金光会产生出类似于唐三无敌金身的效果。大师那充斥着死寂般冰冷的目光突然变得光彩夺目，缓缓地抬起了自己的右手。 罗三炮！ 胖乎乎的罗三炮凭空出现，正好落在了那金色三角中央的圆环花纹之中。刹那间，大师三人身上同时涌现出各自的光环。大师是四个，柳二龙和弗兰德都是八个，一共20个光环竟然从他们身上飘然而出，朝着金色光环中央的三炮飞去。庞大的压迫力不只是逼迫的那些武魂殿普通魂师飞速跌退，就连蛇矛斗罗也是脸色大变。他清晰地感觉到，此时这眼前的金光已经超越了自己全盛状态时所能产生的威压。当机立断，另一只手抓起重创倒地的刺豚斗罗，抱着千仞雪腾身而起，利用那些普通魂师的掩护，几个起落消失在了远方。大师三人一共20个魂环同时落在了罗三炮身上， 之前看上去还极为可爱的罗三炮仿佛承受着巨大的痛苦一般，仰天发出了一声强烈的龙吟，紧接着他那胖乎乎的身体在20个魂环加载之下开始了剧烈的膨胀，并随着黄金三角中释放的光芒徐徐上升。罗三炮的身体以极其惊人的速度成长着，从他那胖乎乎的身体上开始生出了大片大片的菱形鳞片，一块块坚实的肌肉隆起，庞大的身体不断扩张，两根扭曲的脚从头顶生长而出，蓝紫色的光芒不断在身体周围激荡，在黄金三角的渲染下渐渐变成了金色。只是几次呼吸的时间，罗三炮的身体就已经扩展到了身长近30米的程度，背后鳞片裂开，一对巨大的龙翼舒展开来，龙翼张开不需要金光辅助，它也能够漂浮在半空之中，原本流露着憨厚气息的双眼威棱四射，和他的身体一样已经完全变成了金色。此时的罗三炮再不是那似狗似猪的生物，而是变成了一头威风凛凛顾盼生辉的金色巨龙，腹下四爪，全身覆盖着厚实的龙鳞，金色龙眸之内充斥着威严的气息。那强大的龙威四散，令周围的武魂殿魂师再也不敢前扑，一个个在惊慌之中缓缓后退。一道道金色电光围绕在罗三炮身体周围，罗三炮全身光芒四射，悬浮在那里，就像是一颗金色的太阳。唐三虽然身体虚弱，但他的精神还是极为清醒的。他小心翼翼地将昏迷状态下的小舞收入了自己的如意百宝囊。 快，保护雪月大帝，大帝绝不能死。 在蛇矛斗罗带着千仞雪和刺豚斗罗从另一个方向离开时，唐三已经暗暗松了口气。显然，蛇矛斗罗有些惊慌，并没有返身回寝宫，他怕因此被看不透的黄金铁三角击杀。殊不知，黄金铁三角这武魂融合技最大的缺陷就是攻击范围。化身黄金圣龙的罗三炮只能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攻击。接下来的战斗毫无悬念，附加了20个魂环变异后的罗三炮只能用恐怖来形容，就连曾经凭借碧鳞蛇皇与其战斗过的独孤博也是大为惊骇。他此时才知道，黄金铁三角的武魂融合技竟然已经进化到了这种程度。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